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啊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师爷眼珠子乱转，狄仁杰狄神探狄的经典啊，烂心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驴驴驴，浑身都是宝，驴皮做阿胶，驴肉做火烧。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。上集咱们说到了，小乔为了研发新药膳，亲自出门采购天山雪莲、玉树虫草、湘北臭豆腐。自从他走了以后啊，狄仁杰就穷了。狄仁杰穷了，扁坨坨、元芳还有旁白我的工资就没着落喽。好在出身太医世家的扁坨坨开发了副业，研制出了一种叫做面膜的护肤品，被一个东方面孔的外国人自称萧传的用50两金子换走了扁坨坨全部2500盒面膜。有了钱的扁坨坨来到牛记驴肉馆找田三娘，请大家吃驴肉火烧。 来了，火烧来了。小两口别吵架，吃热吃啊。 谁跟哪是两口子 啊？不是两口子啊？那你们手牵手干嘛呢？ 那你说说不信啊。 哎呀，没眼看，没眼看，没眼看，哎呀，看不下去了。 哎呀，田三娘，你别乱说，我是要扎他呢。造粪机器，找谁也不会找他。 你想找我，我还不乐意呢。不务正业的江湖郎中，请托卖面膜的大骗子。 元芳， 哎，干什么？ 看真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 哎呀，哎呀，都怪我，是我多嘴了。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哦。扁姑娘，就饶了元芳吧。 哼，看在田三娘的面子上，这次就饶了你，下次再惹我，我还扎你。 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再想娶媳妇儿，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。你就是赖天鹅，想吃蛤蟆肉。你 说什么？ 哎，你又吵起来了。说到蛤蟆，本店新到牛蛙，要不要我给你们整个干锅啊？ 哎，好，牛蛙好，牛蛙好，好，好，好睡不过沙发，好吃不过牛蛙嘛。哎呀，田三娘，你这驴肉馆也做副业了？你可别瞎搞啊，别选那个开医馆卖面膜的，哼。 开医馆卖面膜？ 哎。 元芳，你是不是影射我了？ 哎呀呀呀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哎呀， 风啊，你看你这个嘴啊，这么好吃的东西都堵不上你的嘴啊。开医馆卖面膜挺好的呀，多元化经营吗？啊，驴肉馆卖牛蛙也不错吗？ 牛老板家大业大，也不经常过来，他既然这么信任我们夫妻俩，我们就好好干，多动脑筋，多创收。 对对对对对，多动脑筋没毛病啊，多创收更没毛病，只要好吃都没毛病啊。 好吃，绝对好吃。老头子，来一份干锅牛蛙。 好嘞。 我还是觉得元芳在影射我。 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吃火烧，吃火烧啊。这个三娘啊，你也没吃饭的吗？一起啊。 好嘞，好嘞。 哎呀，我说这个田三娘啊，你们最近这个生意不错吧？ 托狄大人的福，生意特别好。 哎呀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都是自己人啊，有什么困难你说话。 要说困难嘛，倒是有一个幸福的烦恼。 哦， 我这儿每天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天天都让人送驴过来。就是日积月累，驴皮积攒的多了点儿，没处搁没处放的。狄大人能帮人找个收购驴皮的吗？ 驴皮？ 我要！ 臭元芳，你要驴皮干嘛？ 你要驴皮干嘛？ 我是大夫呀，有了驴皮，再来点花生啊、瓜子儿啊、 啤酒啊、饮料啊、小龙虾呀、花生毛豆啊，咋的？不卖面膜了？去我们那嘎达做烧烤啊？ 什么烧烤？我要用驴皮和干果熬制阿胶糖，补血滋阴润燥止血的阿胶糖，我要发大财了。 还发财？你连面膜都卖不动了，你还要卖阿胶？今儿要不是那个叫萧传的袁大头，你连饭你都吃不上。 你管我呢，一个大男人要驴皮干什么？是不是也想做阿胶补一补啊？你什么你？你是要把驴皮穿身上吗？披着狼皮的羊还是披着驴皮的老流氓啊？你什么你？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的工资还没发吧？拿什么买驴皮啊？驴皮都是我的了。 我 方啊，方，你怎么又晕过去了？你这 元芳，我错了，我忘了肚子上还有伤呢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上药。 扁坨坨赶紧拿出白药，又为元芳上了一次药。这时候田三娘的老公贤师傅走了进来。 干锅牛蛙来喽。哎呀呵，这咋啦？吃饱喝足犯困啦？老婆，哎，你看人扁姑娘跟元芳多恩爱，元芳睡着了，扁姑娘在一旁照顾着，多贴心呐。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。田三娘、贤师傅这一对甜贤配都把元芳和扁坨坨当成两口子了。不过这一次扁坨坨没有心思反驳，因为上了药过后元芳还是不见好转，继续昏迷着。 元芳，醒醒啊！哎呦，你可别吓我呀，快起来吧，大不了我油不炸你了。 哎，你说的啊，大伙儿都听见了啊！ 好你个元芳，你装晕你，看我不扎死你！ 别，我没装，我真晕了，我刚醒没一会儿，你都说了不扎我了吗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 哎呀，太不巧了，我不是君子，我是女子。不过我今天心情好，跟你用的白药就不收钱了，我再多给你几包。记得按时换药啊，不过店里的驴皮归我了，你不许抢。 哎呀，这个，哎，扁大夫啊，那个什么，你就行行好呗，你就分我一张驴皮，一张就行。 不是，我说方哥，你要这个驴皮到底要干什么呀？ 还不是因为你骨头破了也不满心呢，我肚子都被吃坏了，我就想拿张驴皮把咱们县衙的鼓修好。 哎呀，原来是要做驴皮鼓啊！好说好说，本店无偿赞助你一张驴皮。 哎呀，贤师傅真是心系官府的好市民呐！狄某替汉阳县的百姓，也替元芳谢过田三娘跟贤师傅了。 谢贤师傅，终于不用当人皮鼓了。 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 别忘了请我跟老婆喝你的喜酒就行了。 啊，喜酒？什么喜酒？ 喝你跟扁姑娘的喜酒啊！你晕倒的时候，扁姑娘悉心的照顾你，你俩肯定是两口子呀。 老头子，你别瞎说，人家扁姑娘是大夫，帮元丰上药呢。 啊，那么啊，对，就是，贤师傅，你放心啊，我跟谁在一起，我都不会跟扁坨坨在一起的。 元芳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 是啊，好， 好，我走。 说着话，扁坨坨摔门而出，还甩出了一滴眼泪。牛记驴肉馆静得可怕，田三娘、贤师傅和狄仁杰一脸震惊，啊不对，是三脸震惊的看着元芳。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？ 嗯，岂止说错话了呀，你简直太过分了，哼，直男癌，我吃饱了，我走了。 哎，榆木脑袋呀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啊，我也吃饱了，你们慢用，慢用。 大人， 嗯，啊，别看我，我还没吃饱呢，我不走啊。 啊， 不过你是不懂女人啊，扁坨坨哪点配不上你啊？啊，你活该单身。 啊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，大人？ 哎，那怎么办？先来过去追呀，赶紧道歉呀，也许还有戏啊。 哎，那个，哎，扁坨坨，我是开玩笑的，我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行，你再扎我两针出出气啊。 得，元芳的话是彻底伤了扁坨坨的自尊心。牛记驴肉馆和扁坨坨医馆离得很近，就隔着一条街。元芳没一会儿就追到了医馆门口。元芳想当面跟扁坨坨赔礼道歉，可人家扁坨坨压根就不搭理元芳，连门都不开。元芳只好灰溜溜的又回到牛记驴肉馆了。 哎，大人，大人， 别喊了。李大人吃饱喝足回县令府了。 哦，那行吧，那我也回去了。 哎，直男癌，你别走，你把账给结一下。 这今天不是扁姑娘结账吗？ 扁姑娘不是被您老给气走了吗？ 哎呀，我钱在李大人那儿，我等我回趟县衙啊，我取了钱我再过来啊。 嗯，不行，李大人都说了，小乔姑娘不在家，她没钱。你别想来账啊，别想跑。 可我真没钱呢，钱三娘，我还没有领到上个月的工资呢。 哎呀，那就没办法了， 哦， 只能委屈您在这儿刷半个月盘子了啊。 啊， 为什么受伤的人总是我呀？ 就这样，气走了扁坨坨的元芳被留在牛记驴肉馆刷了半个月盘子。这半个月过得不慢也不快，小乔依旧没有回来。扁坨坨用驴皮和干果熬制了许多阿胶糖，销量还真不错，县衙终于换上了驴皮鼓。这对元芳算是个好消息。不过元芳在驴肉馆刷盘子的最后一天，扁坨坨出事了。 元芳，别刷盘子了，扁姑娘的医馆被几十号人给围住了，你赶紧过去看看。 啊， 好，我这就去。听说扁坨坨出事了，元芳那是一个心急如焚，火烧火燎啊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向扁坨坨医馆跑去，都没来得及放下手里刷碗的钢丝球。好在牛记驴肉馆和扁坨坨医馆离得很近，就隔着一条街。元芳施展轻功，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医馆门口。 脱了， 我来了，咋的了这是啊？啊，要退啥货呀？阿胶糖吗？ 不是阿胶糖，是面膜。他们找我来退面膜，可是我的面膜都卖给萧传了呀。后来我也没再做过，不知道怎么都跑到他们手里了。 啊，就这样而已。哎，你别怕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 大伙儿静一静，我是县令府的元芳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商量啊。你们的面膜从哪儿买的？ 一个叫萧传的外国人。 那你找他去退货呀，你找我们干什么呀？ 那个外国人说是你们的总代理，说全汉阳县的面膜都在他手里，让我们250文买他的面膜，买到就是赚到，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好几十上百盒的呢。 不是，那你们买那么多干啥呀？当饭吃呢？ 哎，那个外国人说了，我们可以做二级代理，然后发展三级代理、四级代理。我们发展的那下线啊，买的面膜我们都有抽成的，卖不出去呢还能找扁坨坨退货。 对，我们是八级代理，这些面膜到我们手里已经500文一盒了，根本卖不动。那个外国人是找不到人了，我们要退货。 我的个天哪，你们是疯了是不是啊？赚钱的时候抢着买啊，不赚钱了抢着退，好事都让你们占了是吧？告诉你们啊，谁卖给你们的货找谁去，我们不管。 跟您有啥关系啊？ 啥关系事儿？扁坨坨，那个外国人是你的代理，面膜也是你做的，赶紧给我退钱。 退货！ 退货！ 大伙儿静一静，第一，那个外国人不是我们代理，第二，面膜不是扁头头做的，是我做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欺负我女人。 现场突然安静下来，元芳像是突然开窍了一样，在危急时刻向扁坨坨表了白。元芳，可真有你的呀。扁坨坨整个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儿。 元芳，你刚刚说我是你的啥？ 我 关上勾结！ 关上勾结！关上勾结！ 场面已经开始失控，元芳当机立断，抱起扁坨坨，施展出轻功，飞檐走壁的离开了现场，直奔县令府冲去。现场的八级代理们也一路小跑追到了县令府门口。面对紧闭的大门，大家伙在门口敲起了刚做好没几天的驴皮鼓，外面鼓声阵阵，县衙里面元芳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狄仁杰。 哎呀，这个事儿有点难办呐、那个叫萧传的外国人跑路了，面膜呢又是扁大人做的，咱们这现在是百口莫辩呐。 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人呐、你得帮扁坨坨做主啊。 哎，不要着急啊，我再想办法。哎，芳啊，外面鼓声停了，他们是不是走啊？ 哎，我去看看。 哎呀，怎么了芳？ 他们都没走，在门口堵着呢。 啊， 刚做好那驴屁股就被锤破了，还拿鸡蛋扔我俩呀。 啊， 嗯， 这么浪费呢，那都能做两个鸡蛋灌饼了。 嗯，大人你说什么？ 啊，没什么，我是说不行，咱们就那个先吃点亏啊，把这个钱先退给大伙啊。买面膜的钱呢，估计是门口那些八级代理的全部积蓄了。 萧川买面膜剩下的钱，加上这半个月卖阿胶的钱，我手头能凑60两。 不够，你想啊，现在面膜已经500文一盒了，一共125两金子，就算你有60两，就算小乔回来了，咱们也凑不够。 哎呀，实在不行，我去隔壁神农县找左半仙借点，他有的是钱啊。 左半仙？ 哦，对啊，左半仙。 哎呦喂，这谁来叫我呢？ 哎呀妈，笑我一跳。哎呀、哎呀，左大人呢？ 嗯， 你怎么每次神出鬼没的那么惊悚呢？ 不是那个啊，我是说，及时及时啊！ 哎，左大人呐、啊 嗯， 外面那么多人，您是怎么进来的呀？ 走后门，你后门没锁呀？ 啊，这、方啊，去把后门锁上。 哎，不必了，我已经帮你锁上了。啊，我说狄仁杰呢，你这个县令当的不咋样啊？啊，被刁民给围住衙门了。要我说你就是心太软，把他们都关进大牢不就完事了吗？我在城门口上也碰上了一个刁民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骂我 啊！骂你？ 是啊，他那个马车逆行挡我路了，我还没说话呢他就骂我。哎，人我给你抓来了啊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带进来。 冤枉啊大人，我没有骂您啊，我就是学了点外语跟您打招呼呢。 What's up man？ 你听听还敢骂我啊？狄仁杰，这是不是刁民呢？这就是刁民。 冤枉啊，这是外语，你好吗的意思 啊？不是，等会儿，你会说外语，你是外国人吗？ 不是啊大人，我就是在国外待了几天，我是正宗的大周子民呢，我的名字叫传销。 什么玩意儿？传销？不，你不是说你叫萧传吗？ 哎，大人，你怎么知道？ 不是，这扁大人，快快快，把他这个赃款给送出来，分给门口那些吧唧代理们，然后把他押进大牢。现在我宣布，传销面膜案顺利结案。 就这样，在左半仙儿的神奇助攻下，假外国人传销的面膜案顺利告破了，扁坨坨也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，直男癌患者元芳稀里糊涂的就跟扁坨坨表了白。那么他们俩人到底能不能顺利走到一起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左左、程苑、朱蓉蓉、诸葛小贝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点的黄连小肚的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 我里嚼一嚼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！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心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！ 哎呀，洪水流过小村旁。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，郎儿你的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的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不打成饮吃啊！ 心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，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你吃吧，你想啊，想。 春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、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旁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。